到了今日，了解真正太深。有疑惑意外，未担心再步错。分开了更好些，何必天天痛楚？相片半首歌，难以再勉强唱和。此刻祝福一句过上路，不用再解释如何深深爱过。祝福一句不讲太多，既然明白了便全面不需要的赖托。你我到了今日，真正太深，再难留住你，亦不必再望我。分开了更好些，何必天天痛楚？不相欠半首歌，难以再勉强唱和。此刻祝福一句歌上路，不用再解释如何深深爱过。需要的赖托，你我到了今日，了解真正太深，再难留住你。